也不止一滴滴。你看着我，我也看着你。常言说得好，有缘在一起。时刻里胜过了千言万语，你常言说得好，有缘在一起。有一些儿戏，有一些儿甜，这默默的时刻千言万语，胜过了千言万语，胜过了千言万语。